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首先来分享几则呢科技界的进展，因为我们以下的时间都要和大家来说科学嘛。关注到的科学新闻，首先来说一下中国科学家超灵敏量子技术为搜寻暗物质来提供先进的手段。 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彭新华教授研究组与德国科学家合作，开发出一种新型超灵敏量子精密测量技术，并用于暗物质的实验直接搜寻，实验结果比先前国际最好水平提升至少5个数量级。在宇宙物质质量中，普通物质约占 15%， 其余 85% 都是暗物质。为了寻找这些神秘的暗物质粒子，全球多个国家启动实验探测计划。基于新的物理机制，研究人员进一步设计出磁场量子放大器，将原子磁力计的磁探测灵敏度提高了100倍。据介绍，这一成果展示了量子精密测量技术与暗物质探测的交叉融合，有望推动宇宙天文学、粒子物理学和原子分子物理学等多个基础学科的发展。 刚才呢，我们和各位说了一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科研人员呢又用了一种新的技术，这个技术叫做超灵敏量子技术呢，来搜寻暗物质。其实有关暗物质和暗能量的研究也是当下呢在天体物理学研究非常前沿的领域，科学家们耗费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在寻找暗物质和暗能量，其实这一方面呢进展也并不是特别的顺利，不知道这些新的技术是不是可以来帮助他们找到更好的证据呢。以下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发明，也很有趣啊，这个发明也是和当下的应对新冠疫情有关系。相关的研究人员呢研制出了一种可以捕获唾液当中的病毒的口香糖，是不是用这种办法可以来减缓或者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呢？ 美国研究人员正在研制一种能捕获唾液中病毒的口香糖，认为它可能有助减缓新冠病毒传播。按照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人员的构想，患者咀嚼这种口香糖时，口香糖含有的 ACE2 受体蛋白能捕获唾液中的病毒，降低患者因说话、呼吸或咳嗽传播病毒的可能性。这一方法经试管实验证明可行。研究人员利用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唾液和咽拭子样本实验，发现其中新冠病毒吸附于口香糖所含 ACE2 受体蛋白，结果样本中的新冠病毒减少超过 95%。研究人员说，这种口香糖嚼起来口感与味道无异于普通口香糖，可在常温下储存数年。咀嚼口香糖不会破坏其中的 ACE2 蛋白质分子，但可以减少唾液中的病毒含量。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口香糖可结合新冠疫苗使用，以减缓新冠病毒传播，在接种疫苗有限或无法获得足够疫苗的国家和地区尤为有用。 新冠疫情严重了，疫苗不够了，大家就嚼口香糖吧。这是这项研究呢给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我在想呢，嚼完的口香糖怎么来去处理，或者防止口香糖成为二次污染的源头，这个更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了。但不管怎么说呢，这也是脑洞大开，也找到了一种呢可以减缓病毒传播的方法。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呢，奉劝各位啊，无论说是年轻还是年老，尤其是上了年纪，还是要多多做家务。原因是什么呢？ 家务活累人，但新加坡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扫地、擦窗等年纪大时，无论脑力还是体力表现都更好。新加坡研究人员以近500名成年人为对象，调查他们做家务的情况，并测试他们的认知能力和体力，得出上述结论。 调查显示，经常做家务关联更灵敏的脑力和更强体力。老年人群中，相比几乎不做家务者，较常做洗碗、铺床和做饭等轻家务者认知能力得分高 5%， 较常做拖地、擦窗等重家务者得分高 8%。 相比几乎不做家务者，做重家务者从坐到站的动作快 8%， 平衡能力得分高 23%。 根据这项研究，较常做轻家务者指平均每周做902分钟轻家务，较常做重家务者指平均每周做131分钟重家务。 每周做902分钟的轻家务，哎呀，觉得这个压力也挺大的。哪怕说131分钟的重家务呢，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不见得能够完全的消受。但是啊，讲回来，我们来多多运动，以做家务的方式来运动，还真的是有助于身体健康的，而且也能够让我们的家庭环境呢进入一个更加清洁的环境，这是多好的一个选择呀。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一项新的发明，一种高性能的全息相机问世了。 一种高性能的全息照相机已被研制出来，它几乎能够透视任何东西，包括墙角、木板，甚至人类肌肉和骨骼。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研制的这一装置，采用了一种名为合成波长全息摄影的技术。该技术的工作原理是间接地将光线洒射到隐藏的物体上，这些光线随后再次散射并返回相机，相机中的人工智能被用来重新构建原先物体的影像。这是一个被称为非视距成像的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该技术可以迅速捕捉到大面积区域的全视野图像，其成像精度达到亚毫米级。利用这一分辨率，具有人工智能的相机可以拍摄到皮肤下面的东西，甚至拍摄到最细的毛细血管的工作状况。由于其具有高分辨率，这种技术还有可能用来对快速移动的物体进行成像，例如胸膛中跳动的心脏，或是街头超速的汽车。 哇，这个光想一想就觉得了不得了啊！可以拍摄呢来穿过墙壁的图像，墙壁之后的图像。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过类似的研究成果。这个照相机呢，它的成像原理和我们平常见到的照相机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呢，它的成像的画质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色彩呢如此的丰富，包括呢这个画面的清晰度如此之高，它其实是对于画面的一种通过电脑方式的重建。那么这个画面呢，也并不是能够想象中的你拿这种相机一拍啊就能够看见墙后面的样子，得需要非常复杂的处理才能够得到相关的信息。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技新知，稍事休息一下，就和各位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对于家长来说，孩子优秀自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如果是过分的优秀，这个事儿呢就显得有些复杂了。无论是古代的商仲永，还是现代新闻报道中欠缺生活能力的神童，打开一扇窗关上一扇门的故事，似乎也没有让神童成为了大多数家长的期望。最近一位曾经的神童离世的消息引起了人们关注，关于神童的话题呢也引发了讨论。正所谓高光之后成普通，神童经历啥人生，为何神童会给人一种生活能力欠缺的印象？真实的神童都是这个样子吗？科研是否是神童的唯一出路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神童的特殊人生。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 FM945AM828 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呢，要从一个神童的故事来说起。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魏永康，出生于1983年，湖南岳阳人。他早在4岁的时候就学完了初中的课程，8岁进入重点中学读书，13岁以高分的成绩考入到了湘潭大学物理系，也成为了当时湖南省年龄最小的大学生。17岁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破格录取，硕博连读，在当时呢也被媒体称之为神童。但是在2003年，因为欠缺生活自理能力，魏永康被中科院劝退。 而之所以魏永康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呢，是在不久之前魏永康离世的消息也引起了人们对于神童的讨论。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关神童在科研当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以及呢我们在刻板印象中的神童在某些能力方面很极端，这真的是神童吗？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协常务副秘书长吴宝俊。欢迎宝俊，你好。 大家好，特别感谢玉龙再次邀请我来到这个节目啊，也有日子没来了。 对，是这样的。刚才呢我讲到的这个故事其实还是挺令人悲伤的啊，魏永康还是很年轻，但是因病离世了。离世之后呢也是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问问吴宝俊，吴宝俊呢也是在中科院大学呢工作，也是在中科院读书，你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听过魏永康的故事呢？ 听说过，我是大概2004年的时候来的北京， 嗯， 然后后来来科学院读这个博士， 嗯， 然后我们俩这个专业应该是相近的， 嗯， 年纪也差不多，因为他好像是今年是38岁，我是39岁， 嗯， 然后呢，这个，我记得最早听他这个新闻应该是2004年的时候， 嗯， 见到过这个新闻，但是再听呢，再一次听到他的消息，就是已经到是今年了，就是这个消息出来，所以也是挺惋惜的， 嗯、对。那这个人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嗯，其实我们对他的了解更多的是，我没见过他本人，我对他的了解更多的就是来自于媒体的这种新闻报道。 嗯，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科学院呢，其实所谓的媒体关注的这种神童还是挺多的。 嗯， 就是他这个有特殊天赋吧，或者是很早就上大学读研究生的人也不少。 嗯， 那么在这个可能在媒体眼里他比较愿意去报道一些极端的这种案例吧。 嗯， 那我们在我们的眼睛里面看来呢，这个这都是正常的，就是有的人在这儿适合读书、 嗯、 然后就留下了，有的人不适合读书呢、嗯、就可能再另选其他的这种道路吧，这倒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嗯，对，你在来我们今天节目之前呢跟我说过一句话啊，我觉得也值得和大家分享。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死者为大，其实关于他的故事呢我们就暂且讨论到这里，但是从他的故事身上所引发出来有关神童的讨论，其实我们今天倒是可以多来说一说。在媒体的眼中，我也作为一个媒体人啊，我其实过去呢在关注媒体对于神童的报道都容易把它模式化。所谓的模式化是什么意思？这个人呢在学习方面，尤其是上大学比较早，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在生活自理能力方面呢是一塌糊涂，没有办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生活自理，这种人就很容易被划归于神童的行列。关于这样的一种神童模式，你认可吗？ 这里面就涉及到有好几个名词的理解啊，就首先你要知道什么叫神童、 嗯、 还有一个什么叫生活自理。 嗯， 这特别是生活自理这个词儿，在不同的时代它可能内涵是不一样的。 嗯， 比方说我是学物理的， 嗯， 然后在我年轻的时候或者小时候吧，我爸爸就经常说你这个人是一个思想上的巨人，生活当中的侏儒，他就觉得我生活不能自理。 为什么呢？ 但是在那个年代这个生活不能自理呢，它通常就是指的你自己不会做饭， 嗯， 自己不会手洗衣服 哦， 然后呢还有和别人打交道的能力比较弱。 就是前两者，比如说做饭和洗衣服这事儿，在当今社会机器可以完成，外卖小哥可以完成。 是的呀，所以就说在当时20年前，将近20-30年前吧，说你生活不能自理的那个标准，要放到今天，可能好多年轻人都算生活不能自理了。 嗯、大部分00后、90后应该都不能自理。 是的，所以所谓生活不能自理，这个在不同的时代，它可能有不同的内涵呢。 嗯，但是到那种就是自己都没有办法来很好照顾自己生活的人，就是觉得除了身边人的帮忙，可能自己都没有办法完整的度过一天，这种不算极端，不算是生活不能自理。 是的，这就是一种特别极端的生活不能自理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嗯、 叫什么是神童。 嗯， 那在我眼里看来呢，每一个人他都有不同的天赋。 嗯 啊，我们简单的讲，就用年轻人特别时髦一个词叫技能树。 嗯， 就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技能树，每个人天赋不一样。 对， 那么当你发现自己在某方面你发现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在某方面有特殊天赋的时候，大家当然想的就是我要发挥我的长处。 嗯， 所以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呢，你会把更多的这个时间用来就去发挥你的特长。 嗯， 那么人一生或者叫一天，他的时间是有限的，你把大部分时间用来锻炼某方面的技能或者特长， 那花在其他方面的这个时间自然而然就少了。 嗯， 所以我们首先规律性的来说呢，说有一个人他在某一方面特别有天赋的时候，当他把其他的这个时间更多的挪在这方面的时候，其他方面的这个时间可能就少了。 嗯， 那么如果说再发展的极端一些，特别是有一些家长他就觉得我这个孩子我要把他这方面的天赋发挥到极致，那么我要尽可能减少他在其他方面耗费的时间。 嗯， 比方说减少他社交的时间，减少他通勤的时间，减少他各种各样生活当中所耗费的时间，最后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人的成长他可能在某方面成长特别的突出，但在其他方面可能就成长得很弱，甚至完全没有成长。那这种情况呢，在我眼里看来他可能不算是真的神童， 他是一个揠苗助长， 是的， 所人为造成的某方面的神童。 哎，是的，就是如果是真正的神童呢，我们也见过不少，他和正常人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嗯， 只不过是他在另外某一些方面有特别突出的这种特长。 嗯，就是他也能生活自理，也能跟人正常的交流，别人能干什么他也能干什么。 哎， 但是在某一些领域， 在平均的基础之上还有特别棒的点，这是真神童。那有一些家长呢，就是本来这个孩子其实他不是说某一方面特长，就是某一方面的技能比别人高出多少， 嗯， 但是他总是想培养这方面的特长， 嗯， 然后把自己所有孩子所有的时间都挪到了这方面，导致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个孩子本身的这个成长某一方面能力特别突出，但其他方面极其缺腿。 嗯， 那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它是一种伪神童吧。 就当我有了孩子之后呢，我也会关注一些育儿的一些微信公众号，我发现里面真的有一些家长，他可能是某种虚荣心或者是什么吧，他就会说我们家孩子3岁能够认识1000个、2000个汉字，我们家孩子3岁啊可以做加法减法等等。就是这种情况看起来是一种炫耀，但是他同时也在说明我们家孩子可能天赋异禀，在学习语文数学方面是有天赋，是一个神童， 就语言能力确实是成长的比较快的。 对，但是你会认可说这种非常非常用劲儿的培养，比如说我就要求他在3岁的时候4岁的时候认识2000-3000个字，就这些情况培养出来了，他有这个结果了，这能算是一种神童的表现吗？ 这个还言之太早。就是首先在几岁的时候，他如果在语言这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成长呢，这说明他在这方面是有天赋的。 嗯， 这是一个早期的迹象。 嗯， 但是呢，他离我们所说的这个神童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呢。就比方说，我们鉴定神童啊，其实所谓的神童不是特指在数学物理领域。 嗯， 但是大家总有一个印象，就说这个孩子从小数学好，他肯定是个神童。那不一定啊，有孩子从小体育好，他也可以叫神童。 所以你的神童的 概念其实是非常，踢足球踢得特别棒的，他也有可能是神童。 只要这个人他在某一项技能当中比别人领先很多，然后呢，他其他的方面也不会落后于常人，这个就会成为你心目中的神童的标准。 是的，就是你不能把神童狭隘的定义在就是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 嗯， 尽管在数学物理这方面高智商的人特别多， 嗯， 但是这不是唯一的神童的标准。 嗯， 你比方踢足球，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个球迷啊，你像罗纳尔迪尼奥， 嗯， 就小罗， 嗯， 他就典型是一个在足球方面有极其天赋的这个人。我认为他从小就是一个神童，只不过是他的技能术是点在了足球上。 嗯，哎，这个观点我特别赞同。就我们一说神童，就觉得他一定是在理工科方面，尤其是数学物理，可能是有着过人的天赋。但实际上呢，大家在社会生活中你需要的技能有很多，也不见得一定就是在数学物理方面嘛。 对，打乒乓球也有神童啊。 对对，但是话说回来，其实我刚才又想到了一个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读到的一个人的科学故事。这个人叫陈景润，就讲到呢，陈景润先生在做数学题的时候非常的专注，甚至呢走路在大街上也会撞到树啊，或者撞到电线杆啊，然后自己呢生活的自理能力也并不是很强。就是这个故事给人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它满足了我刚才说到的神童的几个要素嘛，就是这个模式的要素。 嗯， 数学家，生活自理能力差，然后呢他在数学这个领域呢有着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突出的贡献，而且呢就是这么多年这个故事听起来好像深入人心，我们就会下意识的拿这个故事当中的模式来去套现在所谓的神童嘛。 其实我觉得所谓陈景润撞大树这个事儿跟神童没有关系，因为只不过一个人在某一阶段他特别专注于思考一个事情的时候， 嗯， 就是他专注到一定程度他是肯定会撞大树的。 就且不说陈景润，咱们今天听广播的任何一个朋友，你走在马路上玩手机专注到一定程度，你也会撞大树的。这是一个专注度的问题，这跟神童没关系。 你也撞过吧？ 我也撞过，那我也撞过。咱们而且咱们刷短视频不是经常能刷出来有人走路就是下台阶玩手机摔下去了，对吧？那是也是一个专注度的问题。不过说起陈景润呢，又聊起这个神童这个话题，我倒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其实在咱们北京啊，就有一个地方，它可能是算是能集结神童的这个地方。 哪儿啊？ 在咱们这个北四环的那个地方有个保福寺桥。 嗯， 保福寺桥南刚好是我读博士的地方，那叫中国科学院的基础科学园区。 嗯， 这个园区里面有几个研究所，一个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一个是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还有一个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哦， 这个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呢，听名字挺长，其实呢，就是当年华罗庚先生、陈景润先生还有吴文俊先生他们这个国内大数学家他们工作的地方。 嗯， 所以当年所谓的陈景润走路撞大树就是发生在我们那个园子里。那这几个研究所， 啊，撞的是哪棵树现在还能知道吗？ 那不一定，说不定那个树早就砍了啊，也有可能换了。但是就在这个园子里呢，其实每一年招的研究生里面就有很多在就是民间被认为是神童的人。你比方说有这种14-15岁上大学的，这个在普通老百姓眼里看来这肯定是神童了吧。还有这种奥赛金牌，奥赛金牌这也是天赋异于常人的。还有好多这种中学阶段，比方说是上高中的时候学量子力学的，像这样的人啊，那他们都会到这个园子里来学数学或者学理论物理这样的这个专业。那有一部美剧叫《生活大爆炸》，我不知道有朋友看过这部美剧里没有，里面的像所谓这种 Sheldon 这样的人就是这个专业的。 嗯， 那么在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园区里面，他每一年招进来的这个学生里面，大概就有一定比例是在民间会被认为是神童的。 嗯， 但是呢他们不极端，他们不是说就是在数学物理方面有特别出色的这个高的天赋啊，他们就完全生活不能自理了，也不是这样。在这个圈子里面招进来的这些人呢，像我当年的师兄师弟或同学们当中，正常说人话的有，不能叫正常说人话的有， 正常说人话， 这句话说错了， 难道还有不正常的吗？ 就是都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就是你跟他聊天，你看不出他跟你正常人有什么 区别，你看不出他比你聪明是吧？ 而且他们这个技能术啊，不仅限于这个数学物理，有人乒乓球打得特别好， 哦， 有人电子游戏玩得特别好， 其他方面也好， 还有人会说相声， 还有会说相声的 啊，会说相声，就是所以这些人呢，都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的，你看不出他这个生活自理能力差，他们也有会做饭的，然后也有喜欢打跆拳道的，这什么人都有，看起来就是正常人，只不过是他们的这个技能术啊，除了他看起来像正常人之外，他在数理方面还有过人的天赋，做研究也做得特别好。那我觉得这些人这是真的神童， 这个是专门被中科院精挑细选来的神童嘛？就大家觉得能够进入中科院这个门呢，那肯定是没问题的。我知道你曾经 清华北大也一样，因为我们离得很近 啊。好，也算上他们。 嗯， 我知道你每年都会去一些地方去做招生工作嘛。 嗯， 比如说你经常去云南，一出差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你在去做招生工作的时候，有没有见到神童，或者有没有人给你举荐神童？ 每一年都有，就是这些神童呢，他们自己在本校的这个在高中阶段呢，他的学习成绩一定是非常好的，所以等到高考结束出来之后，他们的这个成绩很好，一定是我们重要的招生目标，所以这些人我们基本上都会见到。比方说前些年我们就碰到有这个昆明师大附中有一个同学，他是大概12-13岁的时候，家里面就给他建了一个化学实验室， 哇， 然后他就成天做各种各样的化学实验，然后中学六年数学没有错过一道题，全部都是满分，满分 数学 一直都是满分，而且每一年他那个考试成绩联考成绩出来之后，当地的这个电视还有这种当地的报纸要采访他的，一个中学生每年都采访他， 采访他什么呢？ 就是让你谈谈学习的感受，为什么今年又满分啊？全是这样的，就是 对于他来说谈烦不烦啊？每年都不错题，每年都要再谈一遍。 对，这是一个案例啊，这不止一个啊，那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像有这种高中一年级就开始学量子力学的，此外呢还有一个同学是我去他家家访的时候，他有个特别大的书柜，数学的、物理的、哲学的，有大学教材，什么书都有。这孩子等到我们家访的时候，那书柜里面的3/4的书他都看完了。所以所谓的这个神童，其实在我们身边也有。 就是各个地方，我相信比方说我去的云南省，虽然总体教育比较落后，但是这个地方也是有非常有天赋的人的。 嗯，你刚才一直在说天赋这个词儿，其实神童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天赋，这两个东西它是肯定离不开的，但是这个天赋未来会在神童的身上给他带来什么？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讲到的这个人呢，其实挺令人唏嘘的这个结局。那么大部分的神童，他们未来学有所成以后，他们都会去干什么？比如说是去做科研呢，还是说是去做一些其他的更有创意的事情呢？还是就你看来，他其实最后回到社会上以后，他和大部分的普通人相比，也没有说比别人领先到哪里去？ 哦，那这其实是涉及到一个人生选择和自我认知的问题。 嗯， 就是你的所谓技能树或者叫天赋，决定了你在某方面有特长。 嗯， 但你是不是认清楚了自己这方面特长，然后你的兴趣是不是也在这方面，并且你将来人生选择的这个职业道路是不是也集中在这方面？ 嗯， 这不一定，每个人对自己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嗯， 有很多人他特别擅长学，比方说像数学、物理，那如果他真的选择了这个学科这个方向，他会成为一个大数学家、大物理学家。但是在他比方说高考报志愿的那一时刻，如果他身边的人跟他说数学、物理这种冷门专业没有出路，而他自己又缺乏一些必要的信息和对自己缺乏必要的了解，那他就不选这个专业，他选了一个别的专业。 嗯， 那就是作为他人生的一个选择的一部分了。 就很有可能因为这个巧合，他就错过了让自己成为一位科学家的可能。 是的，所以我作为一名80后，在我这一代人呢，当年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因为缺乏很多信息，媒体也不发达，大家对各种各样的专业认知是很少的，了解很少，你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就有很多人选错呀。 你当时报志愿的时候怎么选？ 我爸是物理老师，我喜欢物理，我就报了物理系。 你知道我怎么选吗？ 你怎么选的？ 我高考完了以后，我爸我妈才去找别人问他们什么叫高考志愿， 哎呦， 怎么去报志愿。然后我爸去开了学校的一个会，拿回来一本册子，里面有各种各样大学的专业，然后就问我你要学哪个专业。就是我对于专业、对于这些事情的认识是在高考结束以后。 今天我们其实也有很多考生和家长是这样的。 嗯， 那导致这一个结果就是这是个赌博。 对， 万一你判断错了，你选错了专业，那它不是你擅长的，也不是你兴趣所在，那你回头就得跨专业考研了。 那我们再往前说，咱们把这个话题再前置一下。我前置到一个孩子幼年的阶段，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神童的天赋，我给他强行加码，引导他提早学习，引导他什么事儿都比别人早一点，这样的话他未来是不是能够有机会，哪怕选错了我还能够回头再来？ 这个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因为这种强行加码，你的这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他是有很高的负荷。那么这极有可能导致他在中学阶段甚至上了大学阶段他心理崩溃，就心理上出问题。我们今天特别就是原来大家不怎么关注，但是现在特别关注的就是每一个学生的心理健康。因为有好多孩子呢，他成绩非常好，但是他学着学着自己就崩溃了。 对， 但是心里他出了问题，就是因为他承受了过多不应该他承受的这个压力。所以健康还是应该是第一位的。 但是健康的问题往往是不健康以后才会看出来，这是一个问题。 是的，这很考验父母。 那你站在父母的角度，大家都很担心说未来我的孩子要落后于别人怎么办？这是很多父母心里的一个想法，就认为说即便我不落后，或者说我在进入社会之前我能早一点卡在哪个位置，我能早一点上班，早一点挣钱，甚至早一点赶上某些好时候。比如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就举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些人呢是09年以后来的北京，有些人是09年以前来的北京。那么这个中间就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你是否能够被买房资格限购这件事情给他拦在哪儿。那就是09年以前和09年之后，你从个人的财富的这个获得来讲，这个中间就有很大的差异。那么如果有一个人，我一切事情都赶早，我更早的进入社会，我踩上了这个节点，那是不是他的人生也会相对容易很多呢？ 那玉龙，你举的这个例子其实有很多个不确定的点，比方说09年来北京买房限购这个事儿，你怎么能够预知到09年以后过来他就限购呢？你是不可预知的。所以这是一个不可预知的因素。那么抛开这个因素不管，我们就说你所谓的这个要早一点比别人早一步这个事儿，那你要想清楚你早一点争取来的是什么。如果说你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职业规划， 比方说你从小就喜欢打乒乓球，你将来就希望成为这个乒乓球领域的这个顶尖的人， 嗯， 那么你从小三四岁就开始练习乒乓球， 这个要早， 这个就要早，对不对？因为你已经打定主意就在这个行业里面成长了， 嗯， 那这是可以的， 嗯， 如果你从小就决定了自己将来就要做一个物理学家一个数学家，你提早学数学学物理又有这个天赋，你可以， 嗯，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没有办法确定说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一个，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 科学家， 如果说你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你不想将来，你没有想过将来要成为一个职业球员或者是某个职业， 嗯， 你完全规划就没有，就想着我比别人早一步，其实换来的只不过是多一次的试错的这个机会， 嗯， 就是我比别人早毕业一年，我选错了，我哪怕重来我也和别人在同一起跑线上，这只不过是多了一次试错的机会， 嗯， 但你付出的成本，你所承受的这个风险，那就不一定是多大的了， 嗯， 比方说这个时间的这种成本，还有这种人，任何一个人的成长都涉及到一个情商的这种成长，你是要和同龄人如果是同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话，你的成长情商的成长的这个速度是正常的，你是不会瘸腿的，但是如果你非要追求我比别人早上学那么三五年，那么你再上大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同龄人在上中学，你周围的都是比你大好几岁的哥哥姐姐， 嗯， 那么你在和这些哥哥姐姐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有障碍的，是不平等的一种沟通， 嗯， 这对你的情商成长其实是不利的。很多人 想起了一部电影叫《少年班》，嗯，很多年前孙红雷演的，他讲述的就是一群进入到中科大少年班的孩子，就是刚刚十几岁出头就开始上大学，这些孩子在少年班其实是经历了各种各样让人看来有点唏嘘也有点痛苦的经历，就像你刚才说的，当他的生理年龄还没有到某些阶段的时候，其实有些事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迈不过去的坎儿。 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少年班他整个一个班的人还都是同龄人， 嗯， 他不像你一个个体，比方说就你一个人十五岁上大学，周围的全是21岁十八九岁20岁的， 嗯， 那这个就有明显的脱节，但是少年班是一个班，他那个一个群体还是你的同龄人， 嗯， 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咱们这个少年班的设计它本身就是为了我刚才说的第一种情况，就你从小打定了要选择某一个职业你要去的，就比方说中科大的少年班或者别的学校的少年班，他们本身就是为了你将来要成为一个物理学家或者数学家去设计的，如果你打定主意你也了解这个行业，然后你的天赋也在这儿，你就想去这个少年班，你就将来想成为一个好的物理学家数学家，那这条路其实是没有错的， 嗯， 只不过是好多家长他自己没有想清楚，他就觉得我孩子聪明，那我聪明要去哪儿呢，去上少年班，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想做一个数学家物理学家呢，那不一定啊， 嗯， 他们自己没有这方面的职业规划，所以你会发现好多上少年班的人他最后也没有从事这个相关的研究工作。 对啊，我后来看了有关中科大少年班的一些毕业生的统计，就是他们，就是咱就用世俗的角度来讲啊，无论说是挣钱呐，或者说从事某些行政管理啊，没有大家想象中的优秀率那么高。就其中有一些人非常的优秀，但是你把它进行正态分布的这种拆解以后，发现好像跟社会上的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因为你的技能数没用上呀。 嗯。 比方说你的技能数是在数学或者物理领域，然后你跑到社会上去开公司去了。然后考验你的技能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这种技能， 嗯， 甚至比的是喝酒。 对， 你想一想，你的技能点用不用得上？没有用得上呀。 对，就是了，我跟你拼两道数学题吧，你就别让我喝这一杯了，那肯定不行啊。哎，我们现在反过来说，就刚才咱们正着来说，比如说我培养一个科学家，一个有为的少年，我从小来多给他加码。咱们现在反过来说，就据你了解，有哪些科学家他在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天赋异禀的样子，或者说他的成长故事也许能够让我们很好的去看待神童的成长这件事儿。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我想说一个中国人大家都知道，是杨振宁先生。 哦， 杨先生他其实在我看来是个真的神童。 那今天看来大科学家那肯定起点会很高嘛，是神童没问题啊。 他这个神童其实在他四五岁的时候就有表现， 嗯， 他四岁的时候识字大概三千左右， 嗯， 然后他父亲杨武之呢是清华大学的数学教授， 嗯， 但是他爸爸在小的时候培养他的时候就很刻意的没有让他那么早学数学， 他的父亲是数学教授，不让自己的儿子学数学。 是的， 为什么？ 就跟今天很多的家长不一样，今天很多家长巴不得孩子两岁就开始学奥数呢。 嗯， 但是杨武之认为过早的学数学可能对这孩子他的成长是不利的。 为什么？ 因为数学这种思维训练，当你的这个智商，如果你不确定啊，你不确定，如果你的智商是没有到达那种程度，过早的学数学，进入到大量的技巧练习，你会受伤的，你会觉得很枯燥的。 你会觉得那事儿没意思，没趣味。 因为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个方向，它这个在具体技术环节，它一定是枯燥的。比方说你学弹钢琴，这个弹钢琴你每天练琴那个环节，那一定是非常枯燥的。如果说在你还没有喜欢上它之前，你先去学着这个特别枯燥的弹钢琴，你一定不喜欢弹钢琴。这是为什么好多家长让孩子弹钢琴，但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再也不碰钢琴的原因。 就恨死钢琴了， 恨死钢琴了。他的父亲保护了他。所以杨振宁他的从小呢，他成长的这个体系过程当中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他只不过是后来到这个昆明，然后上了西南联大，然后在这个西南联大期间啊，他那个年代特别不容易，赶上这个抗日战争时期嘛。然后在西南联大这个期间呢，碰到了非常好的老师，非常好的老师。比方说他这个本科的这个论文的导师是吴大猷先生，他硕士的导师是王朱熹先生，那都是咱们中国最顶尖的物理学家了。就是你光有天赋你还不够，还得有最好的老师来教你。然后他呢，家里面你想，父亲都已经是大教授了，家里面经济上也不是特别的缺，然后又有最好的老师教，你想他这个一路的这个成长自然就很顺了。 哎呀，真是令人羡慕啊。 所以光有天赋是不行的， 你还得要有一个在你成长的路上能够保护你或者指导你的人。 对， 而且懂 行的父亲。 对对对，你这个话概括得更到位。而且在成长的路上还要有名师指路。 对，就是大家不要以为一个神童一旦有一些天赋他就肯定是大科学家了，不是这样。真正能让你成为大科学家的是好的老师。 那就顺着这个话题再说下去，在你接触到这么多科学家，这么多大科学家之后，你觉得要成为一个大科学家得还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呢？ 如果说在我们客观的讲，你需要特别好的老师啊，这个我们就不提了，环境的因素我们就不提了。个人的特质是，首先你要有天赋，其次你要特别专注。用我们现在中学老师对孩子的评价叫坐得住，就是你在教室里也好，你在家里面，你坐在那个地方特别专注地解决某个问题，思考某个问题，你可以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个专注度是决定你能不能有所成就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标准。陈景润当年为什么大家说的撞大树，不是他傻，是因为他特别的专注。 脑子里面想题呢。 是的，所有的这个数学家物理学家，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都要求专注。那所有的球员你在踢球的时候都要求特别的专注。这个是一个共性。 我特别赞成你今天说的专注这个点。这个点呢不仅仅是限于科学家，其实我们把它范围放得更大一点，就是各个领域，踢球的，做艺术的，做其他的创作的。 你画画的一天画八个小时 都 特别专注。专注度很重要，还有一个勤奋，还有一个自律。勤奋这个不用讲了，大家都能够理解。我想讲一点自律，自律特别的重要。就比方说你在数学方面特别有天赋的人，那其实你有天赋的人你去打电子游戏你也一定打得特别好，因为电子游戏本质背后就是一套逻辑的这种算法，你数学好的人思维逻辑思维能力一定不会差，那你如果去打电子游戏你肯定会打得特别好的。但是有的人他及早就弄明白了打电子游戏这个事儿呢，他不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向，所以他就及早收手了。但有的人 呢， 我自己属于收手比较晚的，但有的人呢他就觉得哎，就沉溺于这个游戏当中。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学习成绩特别好，有的人游戏玩的特别好但学习成绩一塌糊涂。那这个对于后者很有可能是他自己自律性不够，同时他很有可能没有碰到特别好的启蒙老师。 哎呀，时间的原因，我最后总结这几句啊，你看合不合适。第一呢，神童是肯定有的，而且在我们的身边呢，各个领域的神童应该还为数不少。第二呢，一个神童最后成长为一个人才，其实得需要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共同的配合，比如说有一个很好的人来指导他，他在人生的关键节点有更好的人来引导他，以及呢，他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我觉得等等，就是这些因素对于一个人才的培养，对于一个神童最终啊，来退化成为一个大科学家或者某个领域的 翘楚，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对，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嗯，但是其中有一点，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就是切勿操之过急。 对， 就很多事情，当你很着急的时候，想要在形式上领先别人的时候，可能啊，你付出的代价是这一辈子都不会的。 对，所谓欲速则不达。 哎，你这个总结真好。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呢，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协常务副秘书长吴宝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宝俊。 谢谢玉龙。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以及科学辟谣微广播剧真假轶事。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二，真好性。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魅力太大了。 咦，二姐，得了吧，你就别自恋了。 我真不是故意自恋的，我的魅力连蚊子都可以证明。 蚊子说什么了？说嗡嗡嗡嗡嗡吗？ 哎呀，我是说连蚊子都总盯着我一个人咬啊。我都恨不得随身带上一盘蚊香。 哎呀，那得多大的烟呢？知道的知道你是驱蚊，不知道的他以为你驱魔的。 那你说怎么办嘛？我知道我魅力大，但我也不想被蚊子追啊。 二姐，告诉你一个小妙招，你去买几个防蚊贴贴上嘛。 防蚊贴啊，我之前看到过他的广告，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靠不靠谱。哦，还有最重要的是安不安全，毕竟是贴在我娇嫩的皮肤上的东西，我可不想有什么过敏啊、头晕之类的。 你想太多了，防蚊贴都是植物配方，利用植物天然的气味驱赶蚊虫，绝对安全。就是因为这个，它才会被推荐给孕妇啊、小孩啊、老人啊使用。 嗯，还真是，广告上也都是这么说的。行，这次我就当你没骗人吧。 你弟弟我绝对不会骗你的。 哼，结合你日常的表现，真好骗。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在骗我。 天哪，我的好心，你身上贴这么多贴纸，你是要驱魔吗？ 大哥，这些不是贴纸，是防蚊贴。我不是在驱魔，我是要驱蚊。 防蚊贴？ 没错呀，大哥，这是我推荐给好心的。防蚊贴纯天然，不伤身，一贴防蚊贴蚊子彻底歇。 真好骗啊，这卖防蚊贴的到底给了你多少钱，让你帮他们虚假宣传啊？ 虚假宣传？ 没错，这些防蚊贴还有一些驱蚊手环，只不过是在产品里放了一些香草，就说自己有驱蚊效果。但是先不说它到底能不能驱蚊，这防蚊贴这么小，你得把全身上下贴个遍才能防护到位啊，这多不方便。你看看好信现在都成什么鬼样子了，我都想把它驱走了。 贴了这么多确实不太好看。 而且最关键的是，防蚊贴其实没什么效果。早在几年前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就对这种植物驱蚊产品进行了比较实验，50多种产品，每一个效果都特别差，全都涉嫌虚假宣传。 哎，说白了就是没用呗。 比没用更糟的是，这防蚊贴啊，没有一个统一的生产标准，你也不知道它的植物配方到底安不安全，都没有科学证据。比如啊，很多防蚊贴都用了柠檬桉油，这就有可能引起肺部不适。所以好信呢，你还是赶紧把这些防蚊贴给取下来吧。 啊，那大哥，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你这么有魅力，那就勇敢接受蚊子的追求吧。 本期节目由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社区科普大学联合制作播出，详情请搜索北京市社区科普服务平台。编剧程涵，配音玉龙、静瑜、浩洋，录音严乔峰。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